车窗开个小缝，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，远离煤气中毒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扩散条件一般，空气质量不佳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。明天0点到14号24点，空气中污染橙色预警生效，相关车辆禁止上路行驶，司机朋友们请自觉遵守，在此期间有持续雾霾天气，不适宜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就在刘秉忠饿得筋疲力尽、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突然他看见2匹快马一前一后飞奔而来。跑在前面的那个少年突然身贴马侧背，伸出手抓住那只兔子拎了起来。趁着这个功夫，后面的那骑马赶到了前头，一下子拦住了那个少年。那个少年无奈，勒住马缰跳了下来。刘秉忠觉得好奇，往这边走了过来。刘秉忠并不知道，这两个少年正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俩。忽必烈站在阿里不哥跟前，阿里不哥抱着兔子低头站着。忽必烈生气地说，一说教习文字，你就像见了狼的兔子一样跑了。父亲跟我说要好好管教你学习，你听不听父亲的？阿里不哥依然不答话。忽必烈接着说，你听着，这一次我到南地，那里国君官吏还有平民百姓的孩子都读书写字，哪有你这样的？阿里不哥说， 有马有刀，我学别的干嘛？ 你是真蠢呐！马和刀是打仗用的，那不打仗的时候呢？管你领地的军民万户，你也用马和刀吗？这时兄弟二人并不知道，就在十几步外，刘秉忠站在那儿静静地听着。忽必烈说，将来哥哥们从远方给你送来信，你不懂文字怎么读信呢？ 我让义官读。 那义官故意读错骗你怎么办？ 他骗我，我杀了他。 哼，你才多大，张口就杀杀杀的。 那谁让他骗我？我不杀他干嘛？ 你就不会聪明起来，不被人骗吗？走，上马，回学堂。二人刚要上马，刘秉忠来到近前打理说道， 哎，二位等等。 忽必烈、阿里不格二人听见声音吓了一跳，一起扭头瞅着刘秉忠，心说这人是谁呀？刘秉忠说，我是个打兔子的，他抱的那只兔子是我轰起来的，所以说这个兔子应该归我。阿里不格一听，瞪着眼睛说，笑话，狩猎规矩，哼，谁轰起来那不管，谁逮着那就是谁的，你这个人怎么连猎场规矩都不懂？忽必烈打量着刘秉忠说，我看你不像是我们韩国的人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刘秉忠晃着脑袋说，哼，自来处来。没想到忽必烈立刻接话道，那就去归处去吧。刘秉忠闻听就是一惊，你怎么还懂禅语？忽必烈说，哼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个来无处来去无处去的流浪者。哎，你继续说，继续说。哼，我还说什么？你看你背着化工凋零却杀不得兔子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哎，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兔子。哼，不足以谋一兔子，何谈谋天下？哈哈哈哈，我也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一个依仗祖宗征伐之功，心高气傲，志大而才疏，求知而无失，欲高飞而翅软的鹰雏。阿里不格闻听拔出了刀，你这南蛮子敢说我哥哥，我劈了你。忽必烈厉声制止，阿里不格不得武力。阿里不格很不情愿地把刀又送回了刀鞘。这时有人突然插话道，阿弥陀佛，你们二人终于见面了。二人一看，竟是海云法师走了过来。海云法师笑着说，王子，我替您博他。刘秉忠，你且听着，你自诩为儒释道一师里无所不晓，经世致用无所不通，却报国无门，空怀高志，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，云游四海，虚度时光，你有何理由口出狂言？刘秉忠这时才向忽必烈拱手施礼道，王子，施礼了。忽必烈也回礼道，法师跟我几次说起过您，阿里不哥快过来给刘先生敬礼。阿里不哥过来鞠躬施礼。刘秉忠忍不住说，哎呀，真是好身手啊。海云法师说，走吧，这下子你有兔子肉吃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忽必烈和刘秉忠说，人说辽国以世而灭，金国以儒而亡，先生是这样吗？刘秉忠答，辽国的事儿问耶律楚材，他是大辽勋臣之后，金国的事儿我亲眼目睹，金国虽然用儒礼取儒士，但是朝中权贵多是武将把持朝政，儒士虽有，不得用其才，用则不尽其才，只是用一些文墨礼仪而已。金灭自有其担责者，与儒何干呢？儒宗孔子没有了这么久，那为何传下来？从表面看，是以经文相传，其实是以心相传。 王子如果行圣人之道，即为圣人。孔子就在你心里。忽必烈听完沉思者。没过了一会儿，海云法师端来了做好的兔子，香味四溢，惹得原本还在交谈的刘秉忠立马站起来，奔着海云法师就去了，赶紧坐在桌子前，用手抓着兔子肉大口地吃着。海云站在一侧笑着说，呵呵，一只野兔引来了一个自命不凡的浪子，这真是佛意深远呐。刘秉忠根本不理他，自顾自地吃着，还捧起碗来喝着兔子汤。刘秉忠嚼着兔子肉说， 王主任，您这第一顿饭可是好香啊。 忽必烈说，法师，我请刘师傅到我府上住，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。海云对刘秉忠说，钟会，王子请你来了。刘秉忠说， 王子，我就住这儿吧。 师父，这里不方便，还是到我府上住吧。刘秉忠斜眼瞅了瞅海云，海云说，王子盛情，你就去吧。 好好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 说完这话，刘秉忠也已经把这兔子肉吃得差不多了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灭金之后，窝阔台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脚步。这一天，窝阔台端坐在寒椅之上，左侧坐着韩后乃马真，接下右手是贵由、蒙哥、何时等子辈宗王十几个，左手是耶律楚材、巴特尔、史天泽、董文忠、董文用、董文炳等万户长和将领十几个。窝阔台想把自己西征的想法和这些人分享，也想要这些人把能够预见的问题全都提出来，大家共同解决。窝阔台说，自傅韩西征东归以来十余年，我们西到诸王国，立国还稳，但是渐渐国力不足，拔都等人都盼着韩国再派兵西征，巩固其国运，所以我决定再次挥师西征。这一次与以往不同，我让我几个兄弟的长子率军西征，长子长孙拔都为统帅，从这里出发时蒙哥领军。各位有何良策提出来？史天泽说，大汗，西征大军启动多少人马？每位长子带10000兵马，其中汉军、女真军、契丹军占一半。大汗，这么多兵马军备可远远不够啊。不是说山东黎坦要送30万担粮食、20万两白银吗？全部充西征军资。大汗，黎坦狡诈多变，他的话不可信，我深知此人。金国未灭之时，他赴礼泉起兵反金，但是与南宋虚实并用。灭金以后，儿子黎坦归附我朝，与父亲同样在我与南宋之间熟手两端。前次在汴京城下缺粮，大王派董文忠找黎坦纳粮，黎坦只给了100余担敷衍了事。大王曾说，此人 不可信呢。董文炳也说，是啊，大汗，这个人的话不能信。窝阔台说，那只好从燕京路周围的汉室侯和各万户掌门出郡司了。史天泽、董文忠、董文用、董文炳互相瞅了瞅。史天泽说，大汗，我愿出。三董同时说，我们愿出。巴特尔也说，大汗，我的封地上出1000匹马10000只羊。蒙哥也说，大汗，我率领的10000人马和军资都从我自己的领地出，不必动用国库。窝阔台微笑着向耶律楚材说，长胡子，你担心军费从哪儿出，你看这下不都有了吗？大家都出了，那你出点什么呀？耶律楚材抚了一下长髯说，大汗，我就有这把胡子。你呀，长胡子，那你就把你胡子割下来给大家当马鞭子用，马跑得快。听完这话，在场的人都笑出声来。窝阔台又说，史天泽、董氏兄弟，你们指出粮食，主要是供给汉军和女真就可以。史天泽、董文忠、董文用、董文炳等人一起说道，遵命。窝阔台又说，好，开始准备，1个月之后出发。窝阔台说完之后，也许是觉得身体略有不适，就急急忙忙地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。回到营帐的窝阔台本想休息一会儿，不想乃马真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来到窝阔台跟前说，大汗，你让蒙哥领西征大军，那自己的长子贵友怎么办？他可是大汗长子呀。窝阔台严肃地说，他知道韩长子的身份，他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一个韩长子不领大军，倒让别人去领，那贵由会怎么想？我们尼伦部自古以来以贤者为长为韩，要想当韩，必须建立起自己足够战功声望，大胡里勒台各宗王万户长才会选他，这规矩你是知道的。 我知道又怎么样？ 你不要以为我长子就会继承我的汗位， 所以我才让贵由当西征军统帅，展示才华立战功的吗？可是您又不让。 西征可不是去玩，那是去攻城略地，是打仗，我不能拿战争当儿戏。 大汗，我是越听越糊涂了。 哼，心摆得不正，心窍就堵住了，哪儿能不糊涂？ 身为母亲，为自己的儿子偏一点心，这天经地义。 为自己的儿子，你这样是会害了自己的儿子。贵由如果是聪明，不以韩长子身份颐指气使，而是善待自己的兄弟，他的威信自然会升起来。以权位树立威信，人心不服，不如以品性智慧树立威信。 那大汗，你为何不把这些告诉贵由？ 贵由不是小孩子了，他悟也得悟透了。人如果没有心性，人耳朵就像驴耳朵一样，放进金子也剥了，放进牛粪也剥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听进去过吗？ 奶马珍赌气转身来到花盆边，拿起桶把这一桶水全浇在了一盆花上。征西大军出发前，窝阔台把贵由、蒙哥、和师等十几位宗王和耶律楚材、巴特尔、史天泽、董文忠、董文用、董文炳等汉室侯十几位大将叫到身边，嘱咐道：西征大军明日出发，傅函多次训告我等，以少统多，必统其心。西边各国人种风习各异，每占一地要随其俗，柔其人，不可滥杀。把人都杀了，占那块空地做什么？而且鬼神还会找你们的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吧？贵由、蒙哥、和师等长子宗王向前施礼道：只等大汗命令。窝阔台说完大手一挥说：出发吧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西征大军开赴战场以后，窝阔台与耶律楚材并肩走着。耶律楚材说：大汗，西征军已经出发了，中原各地军马少了许多，民妇也减少了，大汗应该考虑中原的休养生息了。是啊，我想巡阅中原各地，跟中原的汉室侯们谈一谈，了解一下各路赋税、农桑事宜，尤其是想看看故金地盘。王金的时候，我大军没有进汴京，是140余万避兵灾的百姓活了下来。我们也没有杀降将降卒，让乌梁和台选用了故金忠顺的官吏。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把那里治理得如何了。耶律楚材说：先汗在世时，我就献策以汉法治理汉地。先汗英明，但是实施不久，处于草创之时。大汗，如今中原尽在我韩国之下，是全面实施的时候了。窝阔台说：史天泽他们也这么说。这一次我见汉室侯，也都听听他们的，尤其是那个李坦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一次许诺给粮纳银，也没有兑现。还有刘黑马、霍鲁怀、刘太平等人，都要见见。耶律楚材说：大汗想得对，广纳博采，大有利于韩国呀。长胡子，你还得陪我走啊。耶律楚材闻听一笑：一定的。话还没说完，窝阔台的身体突然摇晃起来，耶律楚材赶紧扶住了他，急忙问道：大汗，您怎么了？快送我回宫。耶律楚材赶紧把不远处的侍从们叫来，一个侍卫背起窝阔台，两个侍从在两侧扶着跑向寒宫，耶律楚材则紧紧地跟在后边。侍从们背着窝阔台跑进燕京寒行宫内，乃马珍一见这个样子大惊：啊，大汗这是怎么了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《